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咧系继续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嘅，头先就讲到熵咧，点样反映，即系一个系统就由秩序走向混乱啦，系嘛？咁样我就话，我哋而家卒之咧就可以有请呢个波兹曼先生咧就登场啦，吓。咁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奥地利嘅科学家啦，吓，叫做 Ludwig Boltzmann 啊 ，Boltzmann 咧，波兹曼咧，其实佢就应该系1944年出生，就1906年嘅。咁其實佢又唔算太短命，但係又唔長命嘅，即係好似62歲，但62歲咧，其實佢係自殺死嘅。即係科學家就係物理學家而自殺死嘅咧，其實唔多嘅。咁所以佢就其中一個嘅。咁而佢自殺死咧，都唔多唔少係同佢嘅理論咧，唔係好被人接受有關嘅。可能亦都有好多啲敵人啊，對佢好多惡意嘅批評啊。咁可能佢又情緒有啲問題啊，咁樣啦。咁所以後嚟係吊頸自殺嘅呢個波茲曼。咁但係咧，佢就係將我哋上一集講嘅，即係科學家點樣喺19世紀，主要喺下半葉啦開始啦，就係、是、慢慢建立起呢個熱力學第一、第二定律嚇。咁、但係咧，佢哋最先咧係研究嗰啲真係嘅我哋叫 heat engine 啦、即係熱嘅機器啦。咁就係一個用一個即係熱嘅流動，即係因為熱量嘅流動啊、温度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叫宏觀性嘅嘢。即係嗰啲嘅 parameters 參數都宏觀嘅，即係我講咧，你係好易度得到嘅。 OK 嚇、你係我哋叫做係完全係可量度的。 OK， 譬如温度就一樣可量度嘅嘢啦，係嘛？譬如即係個熱量咁樣，當然你如果係計有個某一個你定咗一個定義嘅咩比熱啊，你之前呢個物體嗰個温度係咁多嘅，而家冷卻到幾多，佢流失咗幾多熱量咁，呢啲其實你都計到出嚟，冇錯啦。但係咧，波茲曼咧，佢就係第一次咧，就將呢啲熱力學嘅宏觀嘅描述咧，就一路再轉延伸落去咧，就去到一個微觀嘅層面啦，即係 microscopic 啦。咁啊 ，microscopic 咧，咁我未講佢嘅，其實佢嗰條公式咧，你話即係深入得淺就得啦嚇，即係以我哋物理學嚟講，其實都係淺嘅，簡單嘅，佢就係、是。我哋記唔記得上次我哋去定義呢個熵 entropy 咧？我哋話通常就係用嗰個微分嘅定義啊嘛，即係最先就 delta S 啦，但後嚟就 ds 啦，係嘛？細草 d 一個大草 s 咁啊。咁啊 ds 咧，我哋當係嗰個即係 differential 先啦。ds 就等於 dq over t 啊嘛，係嘛？咁當然如果你想計翻 s， 你可以將佢積分 integrate 啊。 咁其實即係話宏觀就係你可以好容易睇得到。 係啦，冇錯啦。咁 q 同 t 呢都係叫宏觀嘅。但係波茲曼嗰個唔同啦，波茲曼佢就建立咗另一條公式，就係去反映呢一個熵。 即係佢條公式你係睇唔到，亦都度唔到。係 啦，咁佢係點咧？嗱，佢又唔係完全度唔到，佢可以我哋用一啲理想嘅假想嘅情況係度到，但係喺現實世界係度唔到，就係咩 ？S 等於 k， 然後 log w。咁通常 k 就細草。W 就大草嘅，咁啊 log 嚇就係一個 natural log 咁啦嚇，就係嗰個對數啦咁樣。咁今次就 S 就係大草 S 就係 entropy 啦，就係熵啦。咁但係呢個 W 咧，嗱正正就唔係我哋一般可以量度得到嘅。W 就咩啊？就係話原來喺嗰個系統入面咧，係可以出現嘅一啲叫做微狀態。叫做 micro state， 咁又問咩？ 嗱，咩叫微狀態咧？嗱，但係講埋個 K 先咧，其實個細草 K 咧，就係後嚟啲科學家就係紀念呢個波茲曼咧，就叫做波茲曼常數。咁波茲曼常數其實喺熱力學甚至喺物理學入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呢個常數嚟嘅。咁但係嗱，首先講嗰個 W 先啦 ，W 咧，我哋用一個咁樣嘅睇法，譬如我哋而家有一個盒，好似鞋盒咁啊，嗰個鞋盒咧，譬如入面有四個波，寫住1234嘅。咁你咧，但係咧，如果我哋淨係得一個鞋入得四個波，呢四個波碌嚟碌去咁樣啦，係嘛？咁你所以呢四個波即係個位置喺邊度都得㗎啦。咁我哋一般嚟講，我哋就假設佢都幾均勻咁分布啦，係嘛？但係假設我哋而家咁，當然有時佢可能會碌埋一邊，但我哋唔知㗎啦。呢個鞋入係平放嘅假設。咁但係可能咧就喺個台面度咁樣攞來攞去，攞來攞去又停咗佢，停咗佢，咁你就話啦，你呢四個波。如果你話咧，我中間而家我哋引入一個咧就係假想嘅，即係你當係真都得嘅，因為我哋叫做一道門啊，你可以話活門咧，就係一個 partition 咧，一個 partition 即係間開佢，就將佢一間房變兩間房，即係劏房啦。 咁啊劏房咧，咁於是你就話啦，嗱，如果我哋假設有一個想像中嘅劏房，就將佢分為兩部分。 但佢係活門嘅意思，即 係其實咁講，即係話我哋係想像中有道門啊。但係咧就將佢分咗兩部分啦。但係其實啲波係完全隨時可以。系啦，系啦，可以自由咁样通移动过去嘅。好啦，而家我哋又问头先嗰个问题啦。你将呢个鞋盒喺个台面度咁样，好似啲扶尖咁样，系咪咁样罗庚咁样，碌碌碌碌碌碌开，就停咗落嚟。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如果喺呢两个劏房入面，有两个波喺一边，两个波喺另一边，有几多个可能性先？嗱，你谂下嗱。你呢度可以係一二啊，嗰度係三四啊，咁但係其實咧倒翻轉頭咧，你一邊可以係一三，然後二四嘅喎，係咪？另一個可能咧，嗰度可能係二三，可能一四嘅喎。但係記住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呢啲波我哋就當係一啲空氣嘅分子，gas molecule 咁樣算啦。其實我哋係 indistinguishable 嘅，即係分唔到嘅 indistinguishable。咁咧其實。一二定三四定喺邊度咧？其實我哋都當佢係同一個種嘅分布。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去到一個微觀嘅水平咧，我哋就發覺原來你啊可以係一二三四，即係一二喺一邊，三四一邊，或者係一三二四嚇或者咁樣計出嚟。咁你就會發覺咧，實際上係有幾多個可能性啊？應該如果冇記錯有呢個八個可能性。 四個波。 我係咪第四個定八個？我醒唔起，係因為我本來寫咗啲筆記嘅，啲筆記留低咗，但唔緊要啦。其實咧， 即係話佢即係話個可能性嘅意思就係話一二三四一三二四 都係等價嘅， 係咪 即係 equivalent 嘅嚇咁樣？咁即係我但我哋從微狀態其實就唔同嘅狀態，但係宏觀咧就當係同樣嘅狀態，所以即係話呢個宏觀狀態可以由幾個微狀態嚟去形成啊。 OK 嗱，但係跟住落嚟就好簡單，大家都估到啦。假設而家我哋係一邊是三個波，一邊是一個波。咁你又諗下啦，即係換句話講，你有幾多個狀態呢？ 四個啦。 就呢個好易簡單啦，因為嗰邊嗰個就係得四個咋嘛，係一係一二三四。好明顯呢，你三個波喺埋一邊，即係一個劏房，另外得一個波喺另一個劏房呢，佢嗰個微狀態嘅數目呢係低過頭先所昆文分布嘅。再嚟呢就係話假設如果我哋而家假設要四個波喺埋一間房，有幾多個微狀態？ 咁得一個， 得一個啫嘛， 得一個， 得一個啫嘛，你諗下係咪啊？嗱，咁所以咧，淨係四個波兩間房，都已經咁明顯睇出咧，就係話原來均勻分布，同埋係即係不均勻分布咧，係有好明顯咧喺或然率上面咧，如果你用一個其實你話微狀態嘅數目又好。但你亦都可以從個或然率睇㗎，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同你輸到嚇，即係話係咪喺埋一度嘅？咁你落注呢個就係或然率問題咯 ，Javi 係嘛？哇！你頭先嗰啲咁嘅情況，你嗰個賠額梗係要大啲啦，係咪啊？因為佢出現嘅可能性係少啲啊嘛。冇錯啦。咁但你諗下，如果我哋而家都當係兩間房先啦，簡單啦。但譬如如果我哋係講緊，譬如十個波。或者二十個波，咁頭先嗰種咁樣嘅不均勻分布咧，其實嗰個或然率啊，即係比起均勻分布嗰個微狀態嘅數目啊，個或然率係咪越嚟越少啊？係咪嗱，所以咧，其實呢度就帶出一個咁嘅問題啦，就係話按照牛頓力學，確實，譬如空氣入面嘅分子，你撞我，我撞你，係隨機碰撞嘅，但係咧，原來咧理論上係有可能咧，譬如我哋而家坐喺呢間房啦。但係唔知點解撞下咁啱得咁巧咧，所有啲空氣分子咧，最後咧撞完之後嗰個運動嘅方向都係去咗嗰邊咁先算，嗰個角落頭。於是所有空氣咧都去曬嗰邊。然後我同你呢度咧，窒息啊！冇咗空氣，即係直情係好似真空咁樣樣啦，係嘛？變咗大眼金魚啊，窒息啊，呼吸唔到啊，死啦！嗱，個問題就係話，從牛頓力學嚟講咧，頭先呢種情況咧。並非不可能， 都係有。 咁呢個咧就係講個叫 possibility， 同埋一個重要概念啦，就係 probability 啦。咁呢個好重要喎，原來可能 係 同埋係或然上出現嘅機會咧，係兩回事嚟嘅喎。 咁所以即係我哋話，如果我哋坐喺度，突然間啲空氣唔知點解撞下撞下，抌啱抌橋走曬過去嗰邊，我哋喺度窒息。好簡單計算顯示咧，要呢種情況出現咧，我哋可能要等咧，就係大爆炸到到而家嘅時間咧，再要乘多唔知幾多億兆倍。 嗯。 即是長過宇宙的年齡啊，即是才有一次機會發生。其實再給一個又是簡單的例子，都是回到賭博的，說完都是講賭博，譬如擲骰仔，擲骰仔，譬如你說我有兩粒骰仔，一粒骰仔譬如我擲到六那邊算啦，那是六分一啦，兩粒大家都知道啦，我們這些是叫做 independent event 嘛，獨立的。就是六分一乘六分一，所以两粒同时是出现六的，就是三十六分一了，你如果你买就要了，输到三粒呢 就 再乘六分一，是吧，那就是百几了，过一百的了。那所以呢，那问题就是说，其实你说我摘三粒出现应该是一百零八次了，是吧，就是一百零八，就是说平均呢是一二八，是吧，唔係你三十六啊嘛，三十六再乘六啊嘛， 係 六六三十六六三十八喎，係喎，二一六喎，係咪？六六三十六六三十八，係二百一十六。係 啦， 咁你問啦， 一百九十六， 一百喂， 真係啊，冇理啦， 三一十八，六六三十六啊嘛， 八 加三係廿一咯， 啱啦 ，OK， 嗱，咁你即係話咧，平均咧，你三粒色要摘到三個都係六嘅咧。其實你是要摘216次才會出現一次，是吧，即那個就算我們計錯都不要緊，那個概念不要緊，但我要告訴你，如果四粒是怎樣呢，五粒是怎樣呢，六粒是怎樣呢，很明顯地呢，如果比如你說很多粒的，比如十幾二十粒一起出六的，哇，你自然覺得正奇蹟啦，是吧，其實是很小的話，但我現在告訴你，我現在比如100粒色仔，我們不斷摘，咁你話要佢一齊一百粒色仔都係六嘅，摘出嚟係六嘅，我一望落去係六嘅。你話個畫完率有幾低嘅？係咪低得好交關？你一成出嚟就知道。所以其實我頭先所講就話，我哋啲空氣突然間走埋去一邊， 一個角落。 呢個咁樣嘅即係畫完率咧，當然仲細過我哋。你知唔知我哋講緊咧？我哋一個咁樣嘅嚇，即係立方厘米嘅空氣分子啊，都唔知講緊幾多個億。嘅空氣分子喺度啦，係嘛？都唔知即係幾多，即係可能係千億萬億甚至去到兆嘅空氣分子。咁所以你話大家突然間撞一撞喺一齊，都向咗個方向走咧，個還原率梗係比頭先我講一百粒色仔都摘到六，仲低好多好多好多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話我哋唔使擔心啦，即係擔心嗰個咧，我哋中國有個成語叫做杞人憂天，咁呢個就真係正正叫做杞人憂天。但係理論上就係咁講喎。譬如仲誇張一個講法就係話，嗱，譬如假設我哋煲水，我哋本來嗰個水咧就係室温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想佢梗係一路提升佢，就變到100度，然後就滾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最好一個嘅用鬼子佬就最好嘅，因為如果你用火咧都難諗少少。鬼子佬咧外國好多咧就冇明火煮食噶嘛，用嗰啲叫 hot plate 即係電嘅灶頭嚇、電爐。咁佢即係一塊過，聽唔知而家好多係玻璃嘅添啦，係嘛？一搪瓷玻璃。咁於是咧，你就一開著，咁佢就即係發熱，發熱咧，於是擺個水煲落去。咁嗰啲熱一路傳咗落嗰個煲度，原來傳入啲水度。咁於是佢咪一到個温度一路升，最到100度咪滾咯。咁但係咧，如果按照頭先個推論又係啦，其實牛頓嘅力學咧，即係佢個概念咧，其實係唔會完全排除咧。你越煲就越冻，越煲就越冻，最后结得冰嘅嗰煲水。你明唔明咧？ 能够完全排除。 系啊，点解咧？原来你话冇错，你而家咧嗱嗰个 hot plate 啦吓，嗰个电灶头个温度确实系高过呢个煲同埋入面嘅水啊。咁但系你始终呢啲咁样嘅所谓微观嘅你个粒子嘅运动系随机噶嘛。咁我喺随机嘅个运动过程咧，一路碰撞咧，你难保佢喺啲碰撞嘅过程入面咧，嗰、那个所谓叫做最后嘅结果，我哋叫 net result 咧，个 net result 咧，就系啲热咧就唔系由嗰个电灶头走咗入去煲水度，而系由煲水嗰度咧就走咗落去，就所以咧个煲水就越嚟就越冻，但系个电灶头咧就越嚟越热，即系本来你就系咁热，但系佢都仲热过你平时发电，即系个发热线本来应该咁热嘅，可能个发热线咧就去到300度，但系而家就可能去到350度，去到400度，都知咧个煲水结冰啦。